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深月十岁，我是蒋灵山。 我是唐月。 今天呢，我终于能够跟唐坐在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天。在巴黎玩了很多天，也去了法国的南部的尼斯跟蒙纳哥，有了很多体验。然后我跟唐商量了一下，决定从头开始聊聊我的旅程。我是17号晚上到的法国，刚到法国的第一感受就是我觉得我变成了文盲，因为很多地方都没有英语，然后我得靠着那一点点的英语单词去猜可能法语的意思，但是还是很难猜到很多意思，并且跟人交流的时候也很胆怯，因为我觉得万一对方不懂英语的话会怎么办，那我会不会很尴尬。然后我想问一下唐，这是不是你曾经有过的经历？ 这个经历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因为其实日常交流的法语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比较困难的，还不如看文章来得快，而且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间经常用到的也就是那么几句。但是我刚来巴黎的时候反而没有这种感觉，因为那个时候毕竟是我法语的巅峰状态，因为刚刚结束暑期的学习，然后到达戴高乐机场的时候又发现机场到处都有汉语的标志，可能因为中国人来太多，然后所以当时心里面是觉得就是感觉啊，未来一片光明，我一定会好好学习，我一定会努力练习我的口语。但是时至今日我就发现并没有，现在会的还是就是那几句。 对，我就觉得啊，如果我之前就学了法语就好了。但是听唐这么一说，感觉就算学过法语，真正到日常生活当中也不一定就是那么一回事儿。因为我其实对英语有相似的感受，就是真的到了美国之后，我发现最困难的事情就是日常生活的交流，尤其是你想以一种很随意的心态跟别人开开玩笑聊聊天，可是你发现你根本不懂得如何很自在的去表达所有你想说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在语言学习当中最困难的一个部分。不过到达躺家的时候，我当时一出地铁口，因为大家知道巴黎地铁真的是非常的繁盛，有多少条线来着？ 如果是说地铁线的话，目前是有14条，但是如果加上其他的线路，城铁线或者是小火车线路，那我就不知道有多少个。 对，我是先坐城铁然后坐地铁到的，然后我刚出地铁站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哦、天哪，这不就是我想象中的巴黎吗？我原本在丹佛的时候在翻那个印象派画家的一本书，就曾经给唐照过一张照片，然后里面画的就是一对撑伞的人，后面的背景是巴黎特有的那种怎么说呢，三角形的那种建筑，然后你可以看到 那个建筑本身是以三角形的方式向两条路延伸，我就觉得哇，上感觉实在太好了，好特别啊。然后没想到一出地铁口就发现，哎，躺在家门口的房子都是这样建的。 对，因为当时林珊看了那个书之后把那张照片拍下来发给我看，然后非要让我去那个广场上举把伞拍照。然后我就说，首先这里下雨的时候大家都不打伞，然后其次我家门口就是这样的建筑，为什么一定要跑到那里去拍照。 对，所以我想说我对巴黎的第一印象大概就是，哇，这就是我想象当中的巴黎，这是非常符合我预期当中的巴黎。然后就开始了我们第一天的旅程。因为我已经一年下来在美国都是非常准时的生物钟，基本上晚上十一点钟睡觉，或者是甚至晚上凌晨两三点睡觉，第二天早上一定会是六点多钟醒。然后我天真的以为我到了这就算有时差我也会第二天早上自动六点多钟醒，但是并没有，我睡了真的是久违一年的第一个懒觉。所以我们第一天的旅程是从下午开始的。那我们最开始去的是巴黎的歌剧院，哇，当时一进去的时候就真的被惊讶到了，然后我们到处都在拍照片。因为一进去首先门口就有特别标志性的欧洲的那种柱式，然后整个建筑都会显得非常的高大，包括门口还有各种各样的雕刻，会觉得非常的精细。进去了之后就是一片富丽堂皇，不管是雕塑雕刻也好，或者是它的灯饰，还有它的旁边的装饰，包括那些镜子，整个感觉就是哇，真的从圣塔芭芭拉的乡村进入到城市当中。然后我们就去歌剧院看了一场芭蕾舞表演。唐，要不要说一说对这场芭蕾舞表演的感受？ 我觉得这场芭蕾还是蛮出乎意料的，因为大家如果想到芭蕾可能就会想到像电影《黑天鹅》里面那样，大家穿着那种裙子，然后在那个就很轻盈的舞蹈。但是我们看那场芭蕾其实是分为了四个板块，只有第一个板块是这种比较传统性的舞蹈，但是真的非常的美，因为它那个背景是一个白色的地板，然后背景都是黑色，灯光打下来，然后舞者的影子就和他们的身形产生一种很魔幻的一个效果。然后就是非常的 交相辉映， 对，就是非常的好看。但是第二场呢就立刻转换风格，变成了一个歌舞剧的一个形式。然后呢他们表演的是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的内容，然后最好笑的是一直到了这场结束之后，林珊都没有看出来表演的是卖火柴的小女孩，而且那几个歌舞唱的是英文，她根本她一直都没有发现， 真的听不懂，就算是英文也听不懂，然后她给的法文字幕我更加看不懂。然后我看到那个英文字幕的那个表单的时候，我在想 Little Match Girl 小魔法女孩，这是什么鬼，然后后面还接了个 Passion，或许我当时根本就看错了单词， match 并没有 magic 的意思，我可能就是理解为了 little magic girl。 因为最开始出那个法语字幕的时候是比较简单的一些内容，然后我就翻译给林珊听，后来翻译着他的那个字幕就越出越多，我自己看都看不过来，我就没有跟他说了。但是我天真的以为他是可以看出来那个剧情的，因为前面就是说一个小女孩，然后在冬天又冷又饿，然后在街上，然后最后还划着了火柴，划着火柴是用从那个天顶上面掉下来缓缓的浇下来一个灯的那种形式表现的，所以我就很天真的以为林珊应该已经懂了，然后加上还唱了英文的歌，结果没有想到等结束的时候林珊突然说刚才演的都是什么。 因为我真的我把它当成了一个很现代的剧来看，因为整个环境设置的都非常的感觉很现代，包括小女孩穿的衣服也不是那种围兜裙啊什么的，就是一条白裙子而已。 但是它那个舞台的布置是那个街道的形式，所以是青灰色的那种石板和墙壁，我觉得还算是有比较有年代感的。 然后主要是中间，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有听出来是英文歌，因为他就是唱的咏叹很长很长，一个音拖很长，还有很多音会省略。但是我听了看了那个法文字幕之后，突然就明白他在唱什么， 对吧？ 因为可以对应的。然后我就跟林珊说他正在唱什么，然后林珊说哦，原来他在唱英文了。我说是的， 我还记得有一句歌词是 Stay with me。但听出来像 say me 或者 say we 什么的，我还在想说 we 是 yes 的意思，就是完全听不出来。那这是第一天的最重要的行程，之后我们还去了巴士底广场。那巴士底广场呢，当时在维修，所以只能看到那个塔的上半部分。这个巴士底广场，当然巴士底狱本身已经拆掉了，所以它只有一个历史小知识这样的一块牌子，然后上面我基本上不认识，能认识的只有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几个词，还是靠糖指出来我才发现。然后之后我们就去吃了一个饭，当时又吃了很，我觉得很腻，就是这边的人真的很喜欢吃奶酪奶油这种感觉的东西，然后我也见识了各种各样的奶酪，我是觉得哇好可怕呀。唐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说介绍奶酪吗？ 对啊，或者是吃，其实吃的东西还是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的，但是 对，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一个旅游节目，给大家提供一些如果你要来巴黎玩要小心避开一些雷区，比如说奶酪，那个奶酪你想吃的话就买最普通的那种就好了，就是甘蒙白之类的就可以了，不要买那些什么羊奶呀、啊，然后那些已经那上面有绿色和蓝色的大家也最好不要碰，因为是发了霉的。我个人是觉得味道很大，但是法国人就非常爱吃，这个看你自己口味重不重。但是林珊说的那个那天晚上我吃的是塔塔牛排，确实是生牛肉，然后但是是完全没有血的，是非常非常嫩的，然后撒上那个海盐和黑胡椒，我觉得是蛮好吃的一个、嗯、我是如果出去吃法餐的话是我经常点的一个菜，大家如果来法国可以尝一下。 嗯，对，我觉得那个真的比我当时点的要好吃，我当时点的是一个烩饭，虽然刚开始吃觉得非常好吃，因为有芝士嘛，然后也有很多奶油，就刚开始吃觉得啊好好吃啊，越吃越腻，就是太大一碗我也吃不下去，就很奇怪，那个分量还挺足的那次我们去了。然后这就是大概第一天的行程了，就已经完全沉浸在巴黎的气氛当中。所以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对，第二天早上仍然在睡觉。 对，因为对于我来说是睡懒觉，对于林珊来说是倒时差。 我真的时间很长，我倒时差大概倒了3天到4天，直到从南法回来了我才渐渐的时差准确了。 对，然后第二天我给林珊安排的是塞纳河一日游，然后我们就最先从塞纳河的东边开始，然后往西边走，从巴黎圣母院出发，然后一直走到铁塔，最后晚上的时候是坐了游船。这天其实我也是蛮感慨挺多的一天，因为林珊这天哭了好几次。 首先第一个哭点就是刚开始我们去的地方并不是巴黎圣母院，而是莎士比亚书店。然后大家如果听过我们的节目也知道，我们在第二期就聊过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那莎士比亚书店就是《流动的盛宴》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场所。然后在莎士比亚书店的二层，我们看到了莎士比亚书店的老板 Sylvia Beach 吧，对，他的办公室，那个地方放了一张桌子，放了一个椅子，从那个窗户望出去，从左边望出去可以望到圣母院，然后还可以看到塞纳河。然后我当时看那个情景的时候， 没有，最重要的是那个办公室的四周全部都是书架，一直到天花板。 是， 然后我们坐在那个旁边是可以坐的那个椅子上，然后我就看着窗外，窗外是圣母院，还有树荫，就是明明听到外面有吵闹的人群，但是屋里很安静，我就在那坐着，然后我心想啊好舒服啊，然后一回头一看林珊奶奶眼眶泛泪。 我当时眼眶泛泪的原因，一方面是觉得哇这是一个多好的看书的地方，但是四周全是书，然后望出去有这么好的风景， 然后再加上看到就是书桌的右边有一块小板子，上面的最后一句话真的让我很感慨。他说就是这个书店的老板把整个欧洲给连在了一起，然后他所做的贡献可能比任何的政治家或者其他的一些所谓的伟人都要更大。哦，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突然间觉得好感慨啊，如果我也能做一个这样的人该多好。其实因为我心里面一直还是蛮想去出版行业的，就是有这种你知道关于一个编辑的理想还是有的，就很希望自己能有慧眼去发现这些作家，给他们一些支持，然后能够把他们啊树立起来或者怎么样。我就觉得啊，这件事情真的好伟大好厉害，然后就眼眶泛泪。 虽然说我的豆瓣里有些编辑出版行业的朋友每天都在吐槽自己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但是这里我觉得哎，就是梦想还是要有的。 是啊，然后这层楼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往另外一边走有一架钢琴，然后那里还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像是房间或者说一个小格子的地方，是当年大家会在那里睡觉吧，对吗？ 对，他是当年这个书店老板是为了支持那些比较落魄的一个作家，然后就会收留他们在这个莎士比亚书店居住，然后但是当然就是刚才尹珊说的小格子一样，他那个床非常非常窄，反正比沙发还要窄了，一个硬板的，然后旁边有钢琴，我们那天正好也有路过的游客然后在那里弹钢琴，整个感觉是一种我能理解林珊那种心情，因为我第一次来到莎士比亚书店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激动的一个状态，那天我来的时候还是还特别多，然后我就在外面排队。刚开始进一层的时候，因为一层是真正的书店，所以心里有一点点小失落，因为没有我想要看的一些书，学科类的书籍可能会比较少。然后但是上到二层，就是刚才我们说到那个书店老板的办公室，然后当时也是非常的感慨，然后那天也有人在弹钢琴，然后就坐在那个椅子上面听了很久在那边。 嗯，我还在二楼留了一点言，就是觉得啊，巴黎真的是太符合我期待的地方了，然后能到了莎士比亚书店来真的很感动这样。 为什么说留了一点盐，感觉拿了瓶盐撒一下驱魔吗？ 留言就真的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文字，各个国家的人都来到这里，类似于朝圣一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躺真的选得很好，就是游览巴黎。因为前一天只是稍稍的看了一下嘛，好像今天才是正式开始说我们去游览，所以好像游览巴黎的第一站是莎士比亚书店，真的选得非常对。然后 但是我也不是有一张选的，只是因为它在我设计的起点的，它正好在那个巴黎圣母院的对面，所以我想说我们可以先去莎士比亚书店，这样再过桥就不用再回来它。但是既然林珊把我的设计讲这么有深意，为什么要拆这个台呢？ 是啊，最后躺还在莎士比亚书店给我买了一个莎士比亚书店的布袋。说起这个布袋，真的巴黎人好喜欢背小布袋啊，因为我在美国很少见人背小布袋，我自己背小布袋我都觉得有点尴尬，但是这里到处都是各种各样奇特的小布袋。 对，我上次背我们山岳的小布袋去老佛爷还被人夸赞，感觉天哪，居然在老佛爷在旁边卖 Jimmy Choo 的地方被人夸我的布袋子好看，这是怎样一种体验。 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很好，而且巴黎人基本上都很有品味，就是看路人穿着会有很多的灵感，哦，自己也可以这样穿啊，怎么样的。我在圣塔芭芭拉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我除了去英语系或者比较文学系我有这种感觉，但是其他地方我就觉得大家都真的是运动衣运动裤，或者就穿着超短的那种裤子，然后穿一个那种背心一样的上衣，我就觉得哇，这里真的是进城了，你知道吗？你这是莎士比亚书店，真的啊，很不错，很有感觉，然后非常非常推荐大家来，因为特别是如果你是爱书的人，我觉得就是像回家一样的感觉，然后你能跟当年20世纪20年代那一群那么著名的作家曾经待过的地方，你也站在这里在同样的地方去感受，不管你心里面在想什么，我觉得